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二十九集，谢炳峰见他主动认错，态度乖巧，气消了一半，说道： 罢了罢了，你还小，贪玩也在所难免，回去好好温书，为父也不与你计较了。 谢金兰扣了一个头，就要退下，萧氏却出声了： 慢着，老爷，咱们金兰可是一向勤奋好学的，你常年不在家里不知道，我却是最清楚明白的，这孩子啊，他用功只差要头悬梁锥刺股了，从没听过溜出府逛庙会这等事儿。我看呢，定是有人撺掇的，把咱们金兰给教坏了。 谢炳峰目光移到夏侯炼身上，隐隐含怒道： 夏侯炼，你怎么说？ 夏侯炼方要开口，谢金兰抢先答道： 父亲，夏侯炼前几日的确提到过庙会的事，不过是儿子自己决定要去看的。儿子身居简出，即便逢上佳节，夫人怜儿子身子弱，让我在家好休养，不曾带我出去。故而我心里一直盼着，又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今儿一时想岔了，便带着夏侯炼偷溜出去，我已知错了，父亲要罚，儿子不敢违抗。 谢炳峰看了眼萧氏，咳了一声道： 你母亲也是好意，你若想跟着去直说便是，总不能拘着你。 萧氏没想到反被倒打一耙，气得牙痒痒，对刘嬷嬷使了个眼色。刘嬷嬷从后面冒出来，一脸神秘地说道： 老爷，您还有件事儿不知道呢。 谢炳峰瞧他这作态，不大高兴地说： 有话快说，家里不兴装神弄鬼这一套。 刘嬷嬷连忙说道： 这夏侯炼不仅撺掇少爷去庙会，还鼓动少爷去晚香楼听曲儿呢，不知道打赏了多少银子，少爷原是个把持得住的，指着夏侯炼把每个月的月钱都花个精光。只是前日我帮少爷收拾床铺，竟发现…… 谢炳峰压着怒火道： 发现了什么？ 刘嬷嬷做出畏畏缩缩的模样道： 发现一条汗巾子，上面还绣着什么军心磐石什么的。哎呀，老奴没读过书，也不知道写的什么玩意儿。 莫不是君心如磐石，妾心如蒲草？ 萧氏掩着猩红的嘴唇，眉目间透露出幸灾乐祸的味道。 哎呦，老爷啊，你看看这夏侯炼，可当真是个祸害，自己不学好就罢了，还带着咱们金兰往歪路走。 你们胡说，我何曾去过什么晚香楼，都是你们胡诌。 夏侯炼怒道： 老爷不信，去夏侯炼屋子里搜搜，可还有余钱没有？再搜搜少爷身上，那汗巾子少爷可是天天都带在身上的。 刘嬷嬷道： 父亲明鉴，我们从不曾去过晚香楼，我的屋子向来只由夏侯炼收拾，几时让刘嬷嬷动过手？这奴婢信口雌黄，可恶得紧。父亲可以传秋无怨的人来问话，便知道我所言非虚。 谢金兰心里发急，暗道大事不好，萧夫人明显是冲着夏侯恋来的。夏侯恋的月钱都买零嘴吃光了，哪还有剩？那汗金子十有八九被刘嬷嬷不知使了什么法子藏在他们这儿，万不可让他们搜身。晚香楼，金陵秦淮河畔勾栏瓦舍数不胜数，他们为何咬准了是晚香楼？萧氏扬声道：“ 话当然是要问的，但是身也得搜。来人呐，给我搜！” 一旁的婆子们立马上前，揪住谢金兰，上上下下搜了一阵。最后，不知道哪个婆子伸手探进了袄子的夹层，扯出了一条大红色的汗巾子出来。旁人在外面瞧着，只能瞧见是从谢金兰怀里拿出来的，并不知道那汗巾子原是藏在夹层里。谢金兰和夏侯烈瞧见那汗巾子，顿时脸色煞白。萧氏佯装痛心道：“ 哎呦，你们才多大呀，就沾染上如此下作的习气，这今后还得了？夏侯烈，戴先生赏识你，帮你赎了身不说，老爷也抬举你，留你在三少爷身边做个伴读，你倒好，竟然带着少爷不学好，你安的是什么心呢？” 夏侯恋百口莫辩，只能在底下干着急。谢炳峰接过那方大红汗巾子，芳香扑面，差点没把它熏出个喷嚏。边角处绣了短短的诗句，落款是柳香奴。不看不打紧，一看登时气得七窍生烟。柳香奴是晚香楼头牌柳姬的闺名，她眼界甚高，是轻易不下楼的，就算是她谢炳峰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，钻研出无数鸡词例句才博得美人芳心。他兜里也躺了这么一方汗巾子，绣着同样的名字，只不过诗句是：“愿我为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”感情这柳姬备了不少这样的汗巾子，每个恩客人手一份吗？诗词还不带重样的？谢炳峰不知道是气谢金兰年纪小小就流连花街柳巷，是气这柳姬不带重样人手一份的汗巾子，还是其他父子二人竟无意之中同侠一计？拾起桌上的茶碗往谢金兰身上一甩，茶水淋了他满身，茶杯碎子哐啷洒了一地，满是鸦雀无声。谢炳峰把汗巾子扔在地上，怒吼道：“ 小兔崽子，看看，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！你怎么会有柳姬的汗巾子？” 谢金兰被茶杯砸了，却好像没事人一样，脸上依旧冷冷的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他捡起那方汗巾子，左右瞧了瞧，又扔在地上说道：“ 这汗巾子不是我的。” 夏侯恋也凑上去瞧了瞧，看到边角上的柳香奴，神色变得有些复杂。萧氏拢了拢头上的发髻，感慨道：“ 哎，老爷啊，当初谢氏子弟齐聚烟波湖，多大的阵仗啊，偏只有这小子得了先生的青眼，您还道是咱们谢家总算出了个好苗子，指着他光宗耀祖呢。哼，到底是年纪小啊，禁不住旁人的诱惑。” 说着瞥了眼夏侯烈道：“ 这事儿啊，不能给您的那些知交好友知道了， 否则不料怎么笑掉别人的大牙呢？ 谢炳峰向来是把面皮看得比命重要的性子，便是一肚子的霉烂败絮也要拿金玉的皮子罩住。谢金兰得了戴圣言的赏识，本给他长了好些脸，那些个文人雅客都交口称赞虎父无犬子，书香门第，戏史门庭。越是假称出来的面子看得越重，他沽名钓誉惯了，更容不得一丁点的侵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